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2号星期四，农历7月26。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晚在京举行，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致辞。 北京环球影城9月14号开放订票，票价分为4档，最低418元，最高748元。 铁路12306网站推出适老化及无障碍功能。 中国夏季残奥会历史金牌总数突破500枚。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服贸会。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于今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峰会上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2021年服贸会今天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设立新闻中心，同时在首钢园设立媒体接待点。昨天，国家会议中心新闻中心开始运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本届服贸会新闻中心位于国家会议中心1层，面积约3180平方米，设有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区、媒体餐饮和茶歇区等七大功能区，为注册的1700多位记者服务。新闻中心负责人王浩杰介绍， 我们的公共工作区域可容纳94名记者同时办公，前方有大屏，旁边呢也设置了电视，一方面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公共信号的画面，另外一方面呢，所有的新闻中心相关的活动的通知都会在大屏上滚动播放。 记者看到，媒体公共工作区设计1人1桌，办公桌上设置亚克力防疫隔板，座椅之间保持1米距离，保障媒体记者办公符合防疫规范。而在媒体用餐区也可以看到类似隔板的设置。王浩杰说， 1层的媒体餐厅最大可容纳120名媒体记者用餐，餐厅每个桌子上都做了隔板，保证防疫要求。 疫情防控落实在各个环节中，在媒体中心的综合服务台，王浩杰介绍了一处细节设计。 我们的综合服务台是很宽的，超过了1米，保证1米以上的距离。我们在每一个重点点位都安排了无接触式手消，保证大家的防疫需求。 硬件设施之外，新闻中心还有不少志愿者为媒体提供志愿服务。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邓飘说， 到时候会有一些外国媒体进来，我们会提供相应的指引，比如说这个网络服务，还有打印服务、班车接送。 本市中小学昨天开启新学期，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作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的一所名校，昨天也正式投入使用。学校通过优化地下空间和绿色科技手段，为学生提供舒适的学习环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是7号小学风雨操场，主要是篮球、羽毛球还有乒乓球场。 在校园东北角的地下2层是小学部的羽毛球场，学生们从教学楼下来，沿通道就能进入。北京住总集团项目经理房长武说， 10栋楼的地下室通过地下的连廊全部连通，学生和老师呢不用出去就可以走到各个教学楼里面去吧。从任何1栋楼都可以去到食堂、操场、停车场还有阅览区。 羽毛球场所在的风雨操场上方是露天操场，中间楼板采用新型预应力空心楼板工艺，最大跨度达到41.5米，楼板最厚达到2.5米。楼板中间预埋了很多1米见方的新材料，这在国内都很少见。这个项目的主任工程师金乐说， 相同厚度的楼板混凝土用量大约得减少到50%左右吧，它的承载力会比普通的钢筋混凝土更好。 而在地下空间的食堂部分也包含了奇思妙想，顶棚的26个大圆盘看起来像电灯，但其实导入的是太阳光。二中经开区学校办学规模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今年新学期学校只招收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已正式使用这一新校园。 9月1号到3号，海淀区按计划开展第三批12到17岁非在校人群、外地在校人群新冠疫苗接种，本轮接种人数预计在20000人左右。截至昨天中午12点，海淀区18岁以下人员累计接种大约13万6000剂，接种技术和人数都位居全市首位，接种率突破90.39%。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今天将正式揭幕，冯远征执导的复排版《日出》将作为开幕大戏与观众见面。 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内有曹禺剧场和仁义小剧场两座剧场，现代化的设施将和北京仁义现有的3个剧场一起构成功能完备的剧场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位于首都剧场西侧，总面积2.3万平方米，其中以北京仁义首任院长命名的曹禺剧场可以容纳700名观众，舞台挑高21米，深度17米，是首都剧场的3倍还多。舞台前区可以根据剧目需求实现专业乐池、伸出式舞台和扩充观众席3种功能。曹禺剧场的灯光和音响设计堪称目前国内最高水平，观众席墙面提取了北京胡同的空间元素，打造出凹凸不平的灰砖和木材错落的设计风格。这种建筑声场将确保在3层坐席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听清台词，观众厅顶部则是用光纤束构成的星光顶视效果。沿着扶梯前往3层，可以看到目前国内戏剧场所最高的玻璃幕墙，长60米，高12米，由3.2万块玻璃砖砌成。公共空间还兼具戏剧沙龙和餐饮消费等功能。小剧场呈现出黑匣子的形态，内部舞台区和观众区的构造都可以根据剧目需求灵活调整。加上首都剧场、北京仁义实验剧场和菊隐剧场，北京仁义目前共有5座剧场投入运营。北京仁义副院长赵同富告诉记者，在6月份的内部测试中，剧场的各项保障运行正常。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昨天下午门票价格终于官宣，9月14号开始向公众售票。度假区内2家酒店同步开启预订，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将采用4级票价制度，分别为淡季日418元、平季日528元、旺季日638元、特定日748元。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提供90天滚动价格日历，方便游客提前规划行程。 此外，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还将为特殊群体提供优惠，购票当天3到11周岁儿童、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可以享受当天单人门票价大约75折优惠。 作为官方售票合作伙伴之一，北京环球度假区支付宝小程序已经启动，游客14号可以进入支付宝小程序购票预约入园。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目前所售门票都为单日限定日期门票，只限所选日期使用，一经售出只限绑定有效身份证件者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者转售。 北京环球度假区提醒广大游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门票采用实名制购票和验票机制，游客必须从官方以及官方授权渠道预订和购买门票。9月1号到19号为北京环球度假区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间相关门票不对公众售卖，请广大游客警惕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日前开启报名通道。大赛以京津冀3D 文化地标、装饰艺术品、生活便利品、冬奥纪念品等为主题，征集相关设计作品。 本次活动通过线上方式投稿，报名者请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或者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下载报名表、参赛承诺和免责声明。 国内方面，国家发改委日前下达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70亿元，支持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对全国范围内符合要求的214个公办养老、普惠养老和普惠托育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给予支持，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进一步解决养老托育民生热点问题。 在铁路12306网站注册的65岁以上用户有2500万人。昨天铁路12306网站进行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上线运行，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线上购买火车票提供更多便利。 12306手机 APP 适老化无障碍功能正在进行测试准备，将在9月上旬上线运行。此外，铁路部门还保留了现金购票、人工服务等线下渠道。 财经方面的消息，余额宝昨天发布00后攒钱小趋势。数据显示，00后用户中将近一半的人会在刚满18岁时存入第一笔钱。今年上半年，每位00后在余额宝里的月均攒钱次数为6次。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昨天，东京残奥会结束了第八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军团表现不俗，拿下6金5银4铜。截至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夏季残奥会历史金牌总数已经达到502枚。 游泳赛场见证了中国残奥代表团的历史性时刻。在男子50米自由泳 S5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郑涛、袁伟泽和王李超全程领先，最终包揽金银铜牌。 郑涛以30秒31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录夺冠，这是中国军团在本届赛事上收获的第66枚金牌，也是1984年残奥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夏季残奥会上的第500枚金牌。 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一共收获68金43银36铜，奖牌总数达到147枚，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俄罗斯残奥委会以32金20银37铜的战绩位居第二。 昨天，郎平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自己已经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相关人士证实，郎平的合同已经在8月31号到期。 郎平表示，从我自己的角度，这次没能圆满完成东京奥运会的任务确实留下遗憾，但不管是不是完美，我都要交棒了，要告别了。这一路并不平坦，但是因为我热爱，所以吃的苦受的累都值得，成败得失高低起伏都是这个过程中必须经历了，都是获得，都是财富。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决定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 北京日报消息，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开征线索。 北京青年报报道，旗下第三方店铺涉嫌售卖他人论文，百度文库回应称永久封禁涉事店铺。 新京报评论，郎平正式卸任，女排精神永不离场。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05分左右开始。今天关注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34亿5800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7点35分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北京市教委明确，8点20上课并不是8点多才开校门，家长也可以早送孩子。本月底开始，北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将调整到每吨300元。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昨天实施，学校出现超前培训等情况将被问责。 2021世界五 G 大会昨天傍晚落幕，三天里在北京亦庄，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产业、经济、创新等关键词共商五 G 发展大计。那么五 G 正在哪些产业领域加速落地和实践？五 G 物联网还在通过哪些方式改变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清华大学本科新生入学报道，北京银保监局就加强保险销售人员管理等相关内容发布专项文件，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2021年服贸会即将开幕，预计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区日客流量将达到5到8万人次，用餐量将突破2万人次。 那么逛服贸会都能吃到什么呢？ 记者昨天从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在服贸会区域内经过改造升级的焦化食堂将成为首钢大食堂，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同时，和合谷、麦当劳、星巴克等知名餐饮店也设置了相应的室内餐饮点。 在室外指定点位有1919餐车、21 cake 等供游客选择。在15号展馆，参展商和游客还能品尝到全聚德等老字号餐饮。 在服贸会区域外，和睦苏小鸭正在进行装修收尾工作，确保服贸会期间正常营业。网红餐厅香皮坊将在零售的基础上推出多种套餐选择。另外，红楼宾馆、龙烟宾馆、秀池酒店、公社酒店也将提供价位不等的正餐和自助餐供游客选择。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2 摄氏度，今天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山区有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摄氏度，紫外线强，出行请注意防晒。另外，昼夜气温变化快，早晚天气偏凉，还是需要注意调整着装。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2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45，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巨人教育宣布倒闭，双减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一个开学日，上万名家长预付费面临打水漂。 这科刚才他告诉我，我还有2800多块钱，可是这2800多块钱 还有2万多呢。 记者探访学校、医院、商圈，调查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落实效果。 现在吧，比以前好多了，出行也方便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曾经在8月21号报道过老牌教培机构巨人教育出现经营危机、拖欠员工工资的事情。报道播出10天之后，巨人教育发布声明宣布倒闭，并且表示可能无法满足家长的退费要求。双减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一个开学日，上万名家长陷入到了预付学费打水漂的困局。9月1号，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再次探访巨人教育总部，来听报道。 9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巨人教育位于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外大华时尚科技大厦的总部校区，看到学校大门紧闭，报名大厅外聚集着少量家长。一位初三学生的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 对家长这权益这块没有一个明确的保障，一笔很大的钱， 有家长交了10几万、20万， 那么这些钱你后续怎么解决？ 记者走进报名大厅，看到有5-6名工作人员接待前来退费的家长，其中一名负责登记退费的工作人员方女士告诉记者， 今儿我看那个头条上写的那意思是退不了， 那咱只是把这些信息登记。 对对对。 采访间隙还有陆续来咨询和登记退费的家长。 这科刚才他告诉我，我还有2800多块钱，可是这2800多块钱 还有2万多呢。 针对目前的困局，记者致电巨人教育 CEO 罗墨明核实情况，但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您拨打的电话。 话正在通话中。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巨人教育的总机电话，但电话也一直处于忙线状态。公开资料显示，巨人教育成立于1994年，至今已有27年，在北京共有32个校区，累计服务学员超过500万人次。根据巨人教育在8月31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巨人教育已经协调课程资源，帮助学员转化还没有消耗的学费。目前已经与多家机构达成一致，为学员提供了4种课程转化的方案，其中高思教育已经开始对接办理。随后记者进入巨人教育总部4楼，这里是课程转化的受理地点。一位在巨人教育工作了11年的行政人员告诉记者， 领导当时也说了，没有人需要有人来帮忙，总得有人收尾的。我们在这儿也这么多年了，那就做好最后一班岗呗。 现场正在接受课程转化的高思教育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高思就是义务的接收秋季4次课嘛，可以转到高思来上。 至于为什么只接收4次课，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说， 因为国家不有标准嘛，收费啊不能超过3个月。 多位前来办理转课手续的家长向记者表示，目前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接受转课到高思教育的方案。 高思他只接受前4次课，后面你如果继续上高思，还得再接着交钱，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吧。后面的那些钱，我觉得已经不太抱希望。 剩下的钱还没转呢，还不知道咋着呢。 现在剩了4-5千， 4-5千 啊， 年退可能退不回来。 但仍有很多家长表示不能接受这种转课的方案。 有的家长这钱是辛辛苦苦为孩子省吃俭用补课的， 这些家长就强烈要求你就退费给个明确的答复，你得有个说法。 一些家长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介入应对此事， 想让家长没有损失只能政府出面了。 针对家长的诉求，记者首先询问了海淀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的处理我们局会对他有一个指导吧，现在还没有收到消息。 另外，海淀区教委校外教培机构监管部门也向记者表示， 我们现在就是在统计校区一共要退给家长多少费用，我们有一个数，把它上给我们的领导，然后我们这边的领导会跟校方谈。 巨人教育总部所属的海淀街道派出所的民警告诉记者， 是经营不善跑路了，真的以后到那一步构成违法犯罪了，咱们警察该抓人抓人，钱退不了了，咱们在法院起诉对方。咱们现在就是维持秩序，负责告知双方一下，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另据这位民警介绍，目前校外教培机构面临倒闭无法退费的问题并不是个案。 这个双减政策不是现在有一些学校确实涉及这个事，不光是巨人学校，还有别的学校。 新闻热线近2个月来曾多次报道，华尔街英语、茂凯英童学院、汉普森英语、瑞丽思维英语等多家校外教培机构倒闭关门的事件。双减政策的出台对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政策在落地与落实的过程中产生的震荡也不应忽视。校外培训机构该如何转型，家长们的预付学费该如何保障，机构教职工的权益又该如何平衡，这些问题都值得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思考。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9月1号，首都文明办向广大市民发出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诚邀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到专项整治行动中来。斑马线是守护安全的生命线，也是衡量文明的标尺线。本市开展这项活动以来效果如何？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习生张瑞走访了本市医院和大型商超附近，并且在开学第一天来到学校附近进行了调查了解。来听报道。 9月1号正值开学第一天，记者来到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旁海淀南路和中关村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虽然是大型十字路口，又处在繁华地段，但由于有志愿者、交通协管员和交警的引导，整个道路情况良好，过往的车辆也会主动避让行人。 好了， 送孩子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我觉得现在吧比以前好多了，挺安全的，出行也方便了。 刚才我看见这两边的人都非常的守规矩，我们家长其实送小孩特别怕的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出现什么意外或者事故。 在路口执勤的辅警姚先生告诉记者，开展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专项活动以后，这个路口的情况改善了很多。 以前这还太乱，现在管得好点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东城区东单北大街的协和医院东门。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协和医院的东门外，南侧有一条斑马线可以供行人横穿马路，大部分的私家车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都选择了主动避让，偶尔会有见到一两辆私家车可能没有避让行人，但是整体情况还是很好的。 一位住在附近的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我还就是在这儿经常走，那车特别好，到时候就让，都让着走。 但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一位在马路边等着过马路的老年人。 阿姨，您是要过马路吗？那咱们直接走吧。 还有市民告诉记者，虽然知道本市正在推进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车辆会避让行人，但自己过马路的时候还是会有担心。 有车我不敢过，我一看有车我就不敢走。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丰台区方庄附近的地铁蒲黄榆站附近，这里人员密集，附近又有物美等大型商超。 十字路口设有过街天桥，所以路口的东西走向在马路上是并没有人行横道的，但是可以看到是有不少行人为了方便依然不选择走过街天桥，而是选择在马路上直接走。 因为没有人行横道，所以不少车辆在转弯时也并没有主动的避让行人。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刚刚从马路上穿过路口的市民。 你好，为什么没有走这个过街天桥呢？ 太高了，不想走。 你们这个路上我看这个方向是没画斑马线的， 但是他也没说不让走。 我看刚才那个司机好像也是让你了。 对，是让我了，当然让的司机最好了。要是不让的话，那就只能自己过的时候看着点红绿灯，别闯红灯。 不过也有市民表示，既然设置了过街天桥，还是应该按照规定走，但是也应该考虑到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 机动车他要不让你，那责任都是你自己的，因为你这从交规上来讲你是不符合的呀，人家给你修了你不走。现在呢就牵扯到有老人，那残疾人又都怎么办？ 但是平时经常开车出行的徐先生也对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专项活动说出了他的担心。 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那个有的过路的他那红灯他也过，我就觉得灯的长度啊，时长时短，有时候挺长的这一灯，有时候呢一会儿就完了。 绿灯只要时间一短，一把行人让完， 哎，对对对， 过不去了。 就是没错。 市民李先生也表示非常支持专项行动，但好的政策如何才能落实好，还需要司机和行人共同努力。 这个是相互的，说实话我也是司机我也是行人，就是应该自己理解自己吧，从这角度考虑好了，也应该是这样。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扶贫不仅要解决物质需求，也要满足精神需求。 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拉家常等形式，拉近入群众的距离，摆脱等靠要思想，让群众通过双手勤劳致富。 脱贫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贫困地区有比较多的这个富裕劳动力呢，通过转移就业这种方式，然后外出打工这种方式呢，非常快的就是实现了这个脱贫，增加收入。 精准扶贫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更要学会因地制宜。 针对每一户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实行不同的脱贫政策，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精准，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摆脱贫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